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13首诗《旅夜抒怀》，作者杜甫。细草微风岸，危墙独夜舟。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名起文章著，观音老病休。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